喂喂，各位正在收听的收听是在为您播出的节目啊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可以打开你的收音机，锁定调频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。司机了，喂，欢迎收听收看十点打卤机。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在播出的时候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回应，在2018年的1月1号起，十点打卤机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呈现给各位听众朋友，希望各位每天在时间的不同档位上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成为谁？